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经常说养生养生啊，到底养什么？那在以往节目当中我们提到养生呢要养形和养神。 对， 那么形呢就是身体，那神呢就是精神啊，达到一种神形调养，神形兼备，这样的养生才是成功的。 对 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神呢，咱们避免不了就要谈心情啊，谈情绪啊，谈情感等等的。当然您发现吧，现在很多人啊可以说经常会挂在嘴上说，哎呀我情绪不好，我心情不好啊，等等，我可能有抑郁了吧等等，好像这个抑郁特别流行。实际上呢，真正的抑郁啊它是一种病症。所以它是有很多表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抑郁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抑郁症啊，周老师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我们医学上临床上诊断的抑郁症。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它有三方面的表现啊。一方面的表现呢是躯体的症状，它会感觉到身体形的这部分，有形的这部分有什么具体的不舒服，患者会主诉出来，这是躯体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是心理的症状，就是他心里有什么症状，比如说焦虑呀，恐惧呀等等的。还有一个呢他的核心的症状，就是他这个抑郁症的核心的这个症状啊，就是抑郁症的这三部分表现。那么可能我们收音机前面的一部分听众朋友呢，他不是抑郁症，他是一个抑郁的状态。 对，抑郁情绪。 抑郁的情绪。那么我们抑郁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么这个抑郁的状态呀，它是指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那么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情绪的低落，表情的苦闷，思维的迟钝，联想的缓慢。因为前面我说到的这些呢，然后引发这个人呢，语言减少，语速缓慢，语调低沉，而且这个人呢，整日是沉闷不语啊。您看周老师，我们在诊断那个产后抑郁的时候啊，我就会嘱咐他们，我说你们观察什么啊，第一就是观察这个产妇她有没有一天都不笑了。如果这个产妇啊产后她今天一天脸上没笑过，然后她整个的这一天没有跟人去说一句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关注他是不是有产后抑郁的这种情形了。所以这个抑郁的状态呢，他就是说他整日呢就是沉默不语，同时呢出现这种行动的迟缓，活动的减少，然后或者是闭门独居，回避社交，对吧？那么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这种消极呀，这种自杀的这种倾向啊，他会就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这是我们概述了一下什么是一个抑郁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抑郁的状态啊，周老师最常见的就是内源性的，也就是内因性的抑郁啊。比如说抑郁发作的时候呢，它存在一个双向的一个抑郁。那么这一类的抑郁症精神上的症状呢，一个是我前面谈到的这些表现啊，情绪的低落，表情的苦闷，思维的迟钝，联想的迟钝，语言的减少，动作的缓慢啊。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节律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些症状它是早晨起来重，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症状会轻一些。还有一个呢，他会有一个自己责怪自己呢有一种罪恶感，然后严重的情况下呢他会有一种妄想。什么样的妄想？就是说我自己呢就是有很严重的这种罪过啊，然后别人就会迫害我，就会消灭我，然后他就会有一种这样的妄想。我就认识一个我的朋友吧，他的一个姐姐，他的姐姐还是大学教授。后来他60多岁的时候，他就出现一种这种妄想，他老说有人要害他。然后他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门上是有这种锁的啊，一撞门就锁上了。然后锁完了以后呢，他会拿那个就是铁丝啊，就是能细一点的那种铁丝吧，把他家的那个窗户啊和门呐、全部给他绕起来缠起来，就这种情形。然后他就向我咨询，我就说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我说这个呢确实是要靠家人的这种关爱啊，重的情况下呢，当然我们可以给一些抗这种精神病的一些药物啊，镇静的一些药物。但是他呢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没有自制力，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他就认为别人要害他，而且这种情绪就是非常的严重。然后最后他的女儿啊还有他爱人啊都那个什么，都觉着他的家庭生活呢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这种有这种状态的人呢，他会有一个就是本身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潜质，就是这种人呢可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吧，会有这样的一个潜质，他就是有潜在的发生这种疾病的一种素质吧，身体素质啊，他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抑郁的状态呢还有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呢叫做心因性的抑郁症。那么这个心因性的抑郁症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呢有一个就是反应性的抑郁。什么叫反应性的抑郁呢？反应性的抑郁的病人呢与他的这个精神创伤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精神创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就是失去亲人。因为我们这个亲人的突然一下的失去，或者是离异的这种创伤啊，比如说原来就是在夫妻关系当中一个人对一个人是依恋的啊，那么这种比如说另外一个人突然觉着是他发现另外一个人有了移情别恋呀，不喜欢他了，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剧烈的这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这个创伤以后啊，他就突发的一种抑郁。可能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周老师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是老年听众朋友。那么有一点啊，老年听众朋友害怕就是他的这个老伴失去。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觉着老伴身体不好了，他整天本身就是在担忧当中的，甚至是在每天晚上起来的时候啊，如果老两口不在一个房间睡觉的时候呢，他都会推开门去看一看，哎呀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是不是发生什么生命的危险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他总是在这种担忧和这种恐惧当中啊度过的。那么突然一下老伴儿没了以后呢，他自己就是整个的状态就会出现一种低落的这种状态啊，然后自己就是说也不愿意活动了，也不愿意出门了，也没有笑容了，也不跟别人谈话了，然后同时就有一种很强的负罪感哈，他就会说哎呀 如果那天晚上，我要是起来再看看他的话，哎，我要是能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的话，哎，老伴儿就不会走哈。如果那天晚上老伴儿咳的那口痰能够及时出来的话，哎呦，老伴儿就不至于被卡着啊，就不至于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周老师，其实我们非常能理解啊，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个人在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伴儿，那么这个人突然一下走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家呢他就空了，就没有家了，没有伴儿了。我们老年人其实是很害怕孤独的，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巨大的精神创伤呢就造成了他的一种这种抑郁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呢是我们叫做反应性的一个抑郁啊，这个其实跟我们本身的那个身体素质呢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种抑郁呢，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一种抑郁的神经症。那么这种患者呢，他本来呢是有这种抑郁性格的潜质的。那么这种病人呢，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诱因，他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表现为一种情绪情感的一种低落，而且他的这种低落呢，就是这种疾病的状态一般持续的时间呢是两年以上，而且在这两年以上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就是说连续两个月的愉悦的心情，就是说虽然他的这种抑郁的状态是间断性的发作，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一种抑郁的状态下的，哎，就是他心情好的时候连续的时间没有超过两个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把它诊断为一个抑郁性的神经症，哎，所以呢我们呢会先是有一种抑郁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可能是由于这种抑郁的状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就可能诊断它为一种抑郁症了。这个抑郁症和抑郁的状态呢是两回事儿。哎， 确实像咱们说的，得了抑郁症实际上也就是得病了。而且这个抑郁症呢，它应该说是属于精神疾病当中的一类了。至于抑郁症怎么来进行改善治疗啊，实际上医院呢也有一整套的这样的治疗方案。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走访和交流的很多的患者和听众当中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好像就有轻度的抑郁症啊。上次张主任也提过这事儿。 对，就是说，抑郁症呢，我们是临床上的一个诊断啊，它呢就会有核心的症状、躯体的症状，还有心理的症状啊，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是一种抑郁的状态。那么，抑郁的状态呢，这种呢，它也会有这种自杀的这种行为和倾向的，这个呢是很关键的一点。可能大部分人他不是抑郁症，但他是一种抑郁的状态。哎，那么在这种抑郁状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进行干预的。哎，那么抑郁的状态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这个轻症的抑郁症的这种表现吧。因为抑郁症的这个里面的它的这个症状啊，它的这个核心症状里面呢，它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抑郁的状态呢，里面有一些症状呢是比较相近的，他们相互之间呢是连带着的哈。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一种抑郁状态下的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老年人啊本身他就是身上有很多疾病的，所以您看我们要给到大家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养生呢要形神同养，形神共养啊。那么形神共养，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抑郁的状态，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神这一块呢出了问题了。那么神的这一块出了问题，就会加重我们躯体的形这一块疾病的这种严重的程度。那所以说我们养神这一块，改善我们抑郁的状态这一块，我们呢是要第一是要及时的发现一个抑郁的状态，第二呢是要积极的改善我们抑郁的状态。那么如何来改善这种抑郁的状态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 精神养生的范畴的这个话题了啊。哎，中医讲的精神养生呢，实际呢是为增强我们人的精神心理健康的。那么这个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节制的方法、疏泄的方法、移情的方法、开导的方法、暗示的方法啊等等。那么用这些方法呢，可以排解我们不良的情绪，恢复我们心理的一个平衡，然后达到情志和谐、心安神怡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的康复呢，哎，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的啊。哎，那么呢，您看我们中医的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里面啊，就说，哎，我们人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人要是一个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心有一个恬淡虚无的这个状态，那么呢，我们就真气从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的，哎，抵抗力呢就是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的神是在附着在我们的形体之上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疾病呢就不会找到我们。您看我们收音机前的这种老年听众朋友啊，都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会有头晕、你头疼，尤其是会有失眠的这种状态啊，晚上呢睡不好觉，然后呢吃饭呢也不太香。哎，而且呢有一些那个老年听众朋友呢，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自己呢会有一种妄想，哎，然后呢会有一种说胡话等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他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抑郁的状态了，他已经发展到一个我们中医讲的形神分离的这种状态了。那么老年人呢，由于他躯体的这种疾病啊，躯体的这种抵抗力的减弱，躯体的这种五脏六腑功能的减弱，这个时候呢就叫你的这个形体把你的精神的这个神呢相当于控制不住、收不住，然后人的这个神呢就离开你的这个形体了。中医讲的呢，它是没有完全离开，它是一部分的离开。如果完全离开了，那么形神完全分离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可能生命就终止了。但是我们形神没有完全分离的这种状态下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抑郁的状态，或者是抑郁症，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就会连带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养生呢要神形共养，而且呢这个养神这一块呢是很大的一个范畴。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形神共养里面的呢，是如何解决抑郁的一个状态的问题。那么有抑郁状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一想，哎，我们的这个抑郁的这些状态，包括我们反应的迟钝，包括我们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愿意说话，整个这种情绪的这种低落哈，其实这个呢跟我们的脑功能、心功能是有关系的，对吧？那么无论是我们的脑功能还是心功能，都有赖于我们中医讲的人体的肾的功能的濡养啊。那么我们中医讲脑为髓之海，那么肾呢主骨生髓，那么如果肾的功能强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这个骨髓的量呢才能充足，那么这个时候呢脑的功能呢才能好。同时呢，哎，肾的功能强大了，我们讲的心肾不交嘛啊，那么肾的只有肾的功能强大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心功能呢才能好起来。因为肾呢是心脏的一个保护神，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心和脑的功能全部强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人呢整个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呢才能慢慢的好起来。所以我们有这个抑郁状态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达到这个形神共养的这么一种养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要从补肾来入手。 那么补肾我们用什么呢？我们在这儿提到的呢是用我们说的中医的蚕花，金蚕花，蚕花虫草，它呢里面含有这个丰富的蛋白啊，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蛋白质的这种摄入，能够起到我们很好的补肾，然后通过肾功能的强大来养骨生髓，然后达到脑功能的丰富，然后达到心功能的充实，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心安神宁，精神内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形体的一些慢性病呢，才能逐步的减轻。 那其实说到抑郁啊，它是分抑郁症状和抑郁症啊，真正成病。那么今天的贺主任主要说的是抑郁的一种症状 哈，状态， 就是不要让它再发展了。其实发展就有可能成病了。 那 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要积极控制和改善。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由于常年的慢性病啊和各种的原因呢，造成抑郁症状的人还是蛮多的。所以刚才贺主任也给大家呢推荐了一个用 蚕花 啊，金蚕花，它被誉为是南方的这个冬虫夏草，是吧？现在正好有一个体验活动啊，机会难得，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机会，不要错过啊！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啊金蚕花。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蚕花也称蚕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蚕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蚕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蚕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蚕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蚕花》一书。 说到养生呢，我们要神行供养啊，那么神呢就是精神，为了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啊，情绪饱满，我们养生之道呢将举行一次红色之旅活动啊，就是到延安之旅。那这次呢是5天3夜，我们呢将到壶口瀑布啊、宝塔山呐、另外呢像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央大礼堂啊等等，还有古代的皇帝陵、轩辕庙等等，反正延安那边有很多的古迹啊、有很多的这个革命的圣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非常想去、 是的，特别向往。也是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才举办的。但是这次我们只有40个名额，所以呢，咱们是额满为止啊，赶快来报名了。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